好，第三節翻嚟，咁啊，咁啊，呢節咧，我想讲下，你哋成日表演啦，咁其实你想啲观众定啊，你面对啲观众咧，啲观众多数俾到你哋嘅反应系咩咧？ 多数俾到我哋观众，其实好多都很正面嘅，即系大部分都系正面，即系哇好睇啊，或者因为可能我哋一般都做，一般都做一啲即系比较公开嘅表演喺户外啊，比较大众化嘅，咁所以观众可能佢哋可能好少机会接触到马戏呢样嘢，咁尤其是可能火添，喺个街度哇做火舞表演，佢哋梗系会睇啦，即系佢都会觉得哇好好睇啊，即系佢我从来都未睇过呢样嘢咁。 我而家屋企。阿妈唔俾玩火， 系啦，即 系我只双节棍喺度玩。 中秋又唔俾煲蜡 烛，唔系 啊， 唔得啦，点到火啊！ 突然间话你攋咗碌咁样嘅嘢喺度揈， 咪咯灯笼，依家就得把死人声，咪咪哇哇咁啊，点着支电筒咁啊，就唔系灯笼。即系你好少机会玩到火啊，咁啊 系嘅。系啦，呢个真嘅。咁 拜神就少咗啲。 亦都睇到唔同嘅，即系唔同嘅，譬如头先讲个空中舞啦，或者可能游软骨功啊，咁佢亦都好少机会睇到嘅。咁所以佢哋睇到大部分都。正面，但系有时候我哋想做多一点，就系想喺个我哋做表演嘅时候带出一啲意念啊， 系推动呢样嘢。 系， 其实我哋头先食嘢嗰阵时咧，你咪讲未睇之前咧，有啲小朋友你又会俾佢接触下呢啲嘢嘅，即系佢梗系唔会点火俾佢啦。你又会俾佢试下，即系你喺咩情况之下会，即系譬如你开 show 之前或者系同啲小朋友接触啊，定系点样俾啲小朋友接触呢样嘢咧？ 其实系一个即系一个好似工作坊咁嘅形式，咁就俾佢哋即系体验一下究竟我做紧嗰样嘢系点样玩嘅咧，或者佢都可能见到哇你揈下揈下好似好得意喎，佢就即系当佢试到你嗰样嘢嘅时候，咦？点解好似哇呢个动作咁难？但系你做起上嚟好似好易啊！即系佢睇你做就好简单，但系当佢自己做落哇，原来都唔系咁简单噶，原来好难理解噶，点样做？咁我哋就会同佢讲，喂，不如你今晚嚟睇下表演啦。原来真正即系当你做表演啊或者做演出嘅时候，系会点样噶啦？咁当小朋友睇完，我自己试过啦。当佢睇过一个表演，真真实实喺佢面前，哦，原来系咁样揈嘅，咁样，咁佢就会明白得到，哇，表演者嗰个厉害之处，嗰个难处，或者佢练咗，原来佢真系练咗好耐，先至可以喺个台上面做到咁多嘅唔同嘅动作，咁多花款。咁佢就会真真正正明白到，哦，表演者原来真系。一个都好专业嘅行业嚟， 即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啦。呢啲叫 做唔系好似电台咁啊，叫啲小朋友唔好仿效啊，要经过长时间。你讲俾你听都唔知噶嘛， 系啊， 咁佢实 习嘅，试下系啦， 即系我细个教我。要饮茶咧，我啲细路女啊，啲细路咧好中意摸啲茶壶嘅，我特登系整一壶冇咁热嘅，即系我辣到佢噶嘛，会 系会辣伤 嘅。我特登唔理佢，宁愿未去食搞噶嘛，辣咗一次我咪惊咯，系嘛啲，即系俾嗰啲小朋友嗰个接触，其实啲。即系好嘅，系嘛？ 因为佢哋会觉得啊，转笔咁容易，好容易handle 到嘅啫。点解你玩到上手嘅时候，原来哇咁难嘅，转极都转唔到嘅咧，咁样咁啊可以带动到佢去睇表演嘅时候，知道哦，原来做呢样嘢真系要落苦功嘅咁样咯。 咪又有啲家，而家有啲怪兽家长，咦唔系？可能连做到揈火把，可能就系考学校易啲都喺个联想度噶嘛。 我 嘅 院长呢个 系啊， 可以谂下。 而家唔系啊，而家你睇下嗰啲乐器又竖琴啊，啲古灵精怪。 你 讲 埋呢个新啊，呢个 犀利。喂，我仔就读书麻麻地，不过玩火把好叻。喂，咁你喺个毕业典礼可以出嚟 表演啊？停电又可以揸住个 麦，系啊！而家真系咁样噶啲学校，佢系有啲冇攞个奖啊，考唔到噶， 即系而家我都即系有时都小朋友睇到都辛苦，即系可能哇一日。礼拜六日都要 学好多嘢啊！ 真系， 其实我哋自己香港曼联都有做教育嘅，咁因为其实即系都系讲嗰个含义啊，成日提啲家长就系你唔好要求佢好似我哋咁做到，我哋练好多年，你唔能够短时间要去做到，其实要去做呢样嘢系唔系学成功啊，学失败啊，你去接受，你跌你唔好惊跌咯，你系咁执翻去再练咯，即系呢个先系最重要。其实家长 作為即係有時候成人啦，做觀眾啦，同小朋友反應咧，又會幾截然不同嘅、嗯，有兩派嘅，有啲都會覺得係好唔係啲咩難嘢，好似啲小朋友一樣。有啲咧就反而會覺得我哋好犀利嘅，甚至唔、嗯、知我同團長個樣似外國人咧，佢哋我哋香港麻團一做親演出，啲人會覺得我哋係喺外地嚟嘅。 乜佢唔係喺個概念裏面香港冇呢啲嘢 啦，係啦，即係佢唔信啦。就算我已經講埋廣東話，已經講廣東話好叻喎，講得我哋香港人 嚟嘅，你嚟香港幾耐？ 係啊，香港幾耐咁？咁但係其實係香港有好多好叻嘅，即係表演者其實，或者一啲進步緊嘅表演者，即係唔好講叻啦，係好有毅力嘅表演者。除咗我哋之外，其實我哋團員都係，可能最初都唔係話真係咁穩陣嘅技巧，但係真係 keep 住練咯。咁變相家長見到嘅時候，又會鼓勵到佢嘅小朋友。喂，其實你即係其實你喺本土出，你香港出，你努力，你一樣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水準嘅。咁變相有即係我哋接觸得多，而家即係家長同小朋友一齊睇馬戲，好有個關個好得意啊，好有意義啊。即係唔係以前啲人覺得啊馬戲我只係純娛樂，但係其實你睇翻係一個教育啦，係一個藝術咧，亦都係一個文化，即係唔係人哋所講啊，就係好似以前咁樣。總之，吞劍哇，好勁，好咁樣獎位就算。 其實可以鍛鍊到佢嘅耐性啦、毅力啦，同埋即係失敗乃成功之母呢一樣嘢咯。因為你真係要跌過、痛過嚇、你要去做過呢樣嘢，跟住你先至會成長，係一個幾好嘅成長史嚟嘅。 同埋我哋慢慢做香港賣團一段時間，同埋都可能做好多小朋友嘅工作坊，都發覺原來香港其實一堆小朋友咧，佢、可能對運動真係冇乜興趣， 冇噶。 但係反而佢對馬戲啊、啲雜耍，即係拋波啊、乒乓三個波，佢睇到佢又好想去學嘅喎、原來即係佢對平時問佢你有冇運動開㗎？冇噶冇噶，但係唔知自己中意咩咯。即係有好多人其實原來都係咁樣嘅，即係佢喺香港好似喺啲運動啊、一般即係日常嘅生活或者學校做嘅嘢、生活當中佢揾唔到佢中意嘅嘢。咁但係原來馬戲因為有唔同類型，好可能比較特別啲或者比較奇怪啲嘅嘢，所以咁佢哋原來係有呢、這個talent 有呢個天分喺度嘅。可能我哋唔知或者家长亦都唔知淨係见佢佢都唔出街嘅，又唔做运动，又唔同人傾偈嘅，即係可能大家所谓宅啲嘅，但係佢可能佢原来对雜耍嗰方面係好有天分，佢会自己拿住一个雜耍器，佢不停咁。 因为雜耍你要好有呢个专注。 专注係呀， 所以就会锻炼到佢嘅专注力囉。 係呀。香港啲教育咪唔好囉。我觉唔係㗎，唔会俾 iPad 冇咁多嘢俾你玩㗎。即係你太过热乜都得到，你唔去諗囉。你唔用脑諗啊，佢特登乜都唔俾你，你屋企发呕啊。你就会諗啲嘢出嚟㗎嘛。你冇嘢玩，即係我哋僆仔咁冇钱，老豆唔会买玩具。你咪即係话搵啲咁嘅汽水蓋呀，扮晒嘢咁整一件衫啊，扮盔甲啊，搵啲木啊，整把剑，你冇有创意。 係啦。 你都乜都得到，你唔会有创意㗎。 同埋而家香港真係太多嘢玩啊。即係你得到一样玩具之余，可能你好快就会得到第二样。第三樣會第四樣玩具，咁變咗小朋友就好分散啦，即係佢每樣嘢佢都想玩下，但係佢唔會玩得耐咯。即係以前我哋可能攞住一個玩具，哇，真係可能玩幾年噶嘛， 冇啊嘛， 係啊， 同埋而家兩夫婦就出咗去翻工，咁啊掉低佢俾姐姐，咁啊覺得個心有啲虧欠， 係啦，即係對個細路仔啊，就買乜嘢啦？ 佢個門買個 iPad 又好，乜都俾佢，咁都唔使諗啦，裏邊乜都有得玩。 所以對咧小朋友嘅健康唔係咁好啊。小朋友咧，其實喺個發育期間應該需要多啲嘅運動嘅，令到佢嗰個成長發展會更加好嘅， 同埋都要身教啊！即係你如果父母自己都係好活躍嘅，一齊去做嘅，我運動，我一齊跑步，小朋友跟埋就真係小朋友會喺個家長度學習最多，即係佢睇到佢會跟你慢慢做嘅。咁你話即係尤其是一啲可能如果身體比較叫做瘦。 削啲嘅，唔係即係話做運動嘅材料嘅。你可以透過馬戲啊，去訓練你嗰啲，譬如協調性啊，咁一路玩一路做運動咁樣咯。 唔係嗰啲，其實呢樣可以推介喎。千祈唔好俾佢一個概念，就話佢練到咁叻做咩乞食咩？即係最慘啲人係會咁諗啊。 係啊，唔一定專噶嘛。你學呢一樣嘢係幫呢個技巧幫助到你第二啲嘢。 係啊，佢寧即係有啲寧願佢學小提琴嘅小提琴都有乞食噶喎，大佬。我袋度都係都係啫嘛，係咪都係一樣啫嘛？ 因為有時候就係我哋覺得原來你學一樣嘢，你可能你只不過係一段時間學嗰樣嘢，但係原來你對你學完嗰樣嘢之後咧。你嗰个精神啊，你会帮助到你做之后你嘅，即系可能行你嘅事业嘅时候，或者做你嘅工作嘅时候，系帮助到嘅。即系你嗰个精神，哦，我要集中，我要继续做落去，持久行，即系行有恒心，系啦，有恒心咁去做落去嘅。咁就原来系帮到你其他嘢都未定。 系，即系有时你抛一个波而啫，俾两个你难啲，三个、四个，即系等于你哋初头我俾棍你就梗系易搞啦，你可以慢慢。你跌到跌落地下，我點咗火你又驚。 同埋講啦，即係街頭賣藝頭先嗰樣嘢啦，即係家長亦都呢個年代唔同咗啊！即係觀眾點樣睇我哋？佢哋知熱麻係原來喺街頭嗰度嚟嘅，即係你街頭賣藝，究竟嗰件事係咪真係所謂啊？即係我因為我冇錢而我要出嚟，所謂真係賣我嘅技藝出嚟，其實有啲都唔係嘅。中國內地啦，台灣啦，亦都出過好多。好犀利嘅表演者，佢哋点样咧？佢哋系卖艺成名嘅，即系你个街头成名嘅。哇！我做个 show， 佢哋真系收成六位数字，但系咧佢做街 show， 佢一个笨都唔收，佢就系想人哋赏识佢，即系嗰个卖艺嘅打算系我分享我嘅嘢俾观众。如果你欣赏我嘅，你可以支持我嘅生活。咁、但系即系呢个精神好好，因为佢去卖艺嘅时候，其实佢冇佢俾任何嘅工，佢冇人工噶，佢系 推广紧一样嘢， 嗱佢唔系 expect 紧自己做咁 样， 系啦系啦，咁跟住佢先至将即系呢一样嘢。如果你真系 appreciate 我嘅，咁你就打赏我啦咁。咁后屘好多都系呢，即系呢一类型嘅 artist， 因为又由于佢卖艺啦，佢街头练多同埋都系苦噶嘛个环境，你有冻要冻，有热要热，又落雨又落雨，咁慢慢你就会锻炼到一种精神咯。咁所以我知道就系好多之后好成功嘅马戏表演者，都系喺街头嗰度系掘起嚟嘅。所以由而家即系咁多年啦，香港马戏场做咗，咁好多妈妈其实睇见我哋去做演出嘅时候，即系已经冇咗以前嗰种觉得，哎，佢哋卖艺啊，或者佢哋觉得即系读唔到书先做呢啲，佢只系一技之长，即系同拉小提琴啊，同跳芭蕾舞，其实真系冇分别，只不过个环境。是有所不同的，因为马戏你可以说有好有不好，它不需要好像跳舞那样一定要有一个很平的台，即是你跳当代舞马戏，譬如你 pawn shoes 那样，你转你没理由在啲石屎地上转，你做不到，根本上那个专业是不是这样，但马戏就街头一点，根本个发源史不同，所以这个都是挺得意的，即是看着观众由以前那个年代看马戏到现在看马戏也是挺有趣的，大人小朋友都有轉變 咯。其實你個咩西九文娛中心唔該整翻個 文化區，係 文化區佢整個專俾馬戲表演嘅咧。 有啊，其實好多年之前，我哋香港馬戲團一出，其實西九俾咗好多機會我哋。佢哋有一個 program 叫做一啲譬如佢有一個自由嘢咁嘅 festival 嚟嘅。 佢俾佢固定啲嘛？ 係啦係啦，佢唔能夠固定，因為佢而家工程做緊，不停都起緊嘢。咁佢哋都係有俾個機會我哋去開放啊，有唔同嘅 program 啊，俾一啲市民大眾啊入去免費睇唔同嘅節目啊，即係一直都有，只不過真係未起好，冇辦法，仲起緊。 等於而家唔係你唔使噶嘛，馬戲可以搭帳幕噶嘛，你喺唔同嘅區都可以推廣噶嘛， 係可以。 你去新界區，你其實好多吉地㗎， 係啊，我哋嚟緊有啦，9月至12月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。 我哋之前咧喺中環大館咧都有做一年幾場嘅表演， 係啊， 推廣都唔夠咯。 有机会多啲人听到嘅嘅老板好好支持我，啊机构啊揾多啲我哋，因为真系唔够噶。你老实讲，一年有几多礼拜六日啦？即系话我哋 program 哇，好似喺一个地方，哇我成个暑假都做，但大家咁忙，又即系你讲个新界咁大，即系如果真系有多啲机会，当然我哋希望能够有多啲机会去俾市民睇多啲啦，就唔系净系定点一个地方啦，或者我亦都希望我哋个团越大啦。咁其实观众接触得多，其实自然认知亦都多啲。 其实你香港话娱乐多咋，其实数嚟数去得几样噶咋。 哦， 系 嗱，啲人戏唔睇啦，戏唔睇啊，即贵啊嘛， 系啊， 系咪先？你谂下一家大细 去， 同埋喂，有时啲戏真系烂片，你真系得，真系兴噶嘛，睇完。 系， 但系睇呢啲马戏喂，就真系练得好耐喎，你唔信自己尝试下， 系 咪先？你就可以加呢个环节嘅，有冇观众上上嚟试下？啊，俾个火把你拍话，你觉得我唔其实好易啊嘛，我都俾你试下 啦。 咁啊，现场表演咧，有时候真系唔同。有时即系你睇 YouTube 或者一啲网上平台睇片咧， 系 感觉唔到嘅， 系有现场嘅， 即系睇啲体验化， 系啊系啊系啊。 你喺个人幕咪见到佢咩咯？你喺现场乒铃乓啷爆到砰砰声，嗰种震撼又唔同噶嘛。即 系 好似香港放一个文啊，梗系唔咁好睇啦。但系你好似啲马戏都要推广下咁你，喂你当如一家人又多，又好似亲子，系咪先？你话咧姐姐几犀利，我腰可以咬翻佢，系咪先？咪即系俾佢有个俾佢睇下咪。同埋最好咧，开场咧，俾啲小朋友多啲接触， 系啊， 俾几个波你抛啊，嗱，你觉得易啊嘛，俾你试下，系咪？你啲细路仔咧，即系好多都唔忿气噶嘛，你得我都得噶，系咪？最紧要挑起佢呢个好胜心啊嘛，香港就 系 最衰就唔识得去点挑起啲细路仔嘅好胜心，你可以带佢入正轨噶嘛，你即系你踩滑板啊，跳街舞，人哋我个个啲有比赛有胜噶，咪搞到佢唔会打交咯。我使乜打你啫？我跳舞已经叻过你得啦，即系将佢俾佢喺第二个地方度发泄咗啲精力啊嘛！边个都唔使，边个唔后生我咯？真系唔使唔停噶，即系我哋细个落 disco 跳四五个钟头唔攰噶。咁你发泄咗啲精力，佢咪唔会谂鬼多嘢咯？系咪先？唔一定要成日读书，喂，读得书多会唔会傻噶？真系一日到黑净系读书，系嘛？ 话 你一讲僆仔，我哋有着。咁你又有人讲过先，翻嚟再讲。